Angie Williams 可以算是美国最成功的艺人，他纵横歌唱、电影、电视和百老汇，是全方位的一个艺人，擅长乡村爵士乐、轻音乐，声线优美极了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Angie Williams 演唱的 Moon River， 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谭维维《如果有来生》。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，躺在高高的谷上面笑着，我穿过金黄的麦田，去给稻草人唱歌，等着庐山风吹过。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，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，你穿着喜欢的歌。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，等我们都长大了就生一个爸爸，他会自己长大远去，我们也各自远去，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，去给稻草人唱歌，等着落山风吹过。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，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。你穿着透明的衣服，给我一个人唱歌，全都是我喜欢。 生，如果是一种假设，来生又是一种更大的假设，空想的很呢、啊，荒谬的很。我觉得我听到别人讲什么如果呀、来生啊、以后啊、怎样这种话，我就会觉得太假了，马上流露出不屑的、很轻蔑的微笑啊，就像现在这样，我觉得太没有逻辑性啊。你本生，此生，现在你都拿不准。握不住啊，没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和坚持去面对，谈什么以后啊，谈什么下辈子啊，都是一些假话，完全不诚心诚意。好吧，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小节的最后一首歌，陈升演唱的《 最后一次温柔。我很喜欢陈升，因为他永远都是用嬉笑怒骂来展现人世间的一些悲苦，始终用一种孩子气的很调皮的微笑的方式。 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直以来我还蛮喜欢瞿颖的，因为她性格当中有率性二字啊、哦。另外呢，她在娱乐圈打拼这么多年也蛮辛苦的啊、哦，综艺的这个才华也是可圈可点。她做的这个职业很多了，从最早的模特到后面的演员，你还记得安红那个角色吗？哦，另外呢，这几年也出唱片、做歌手、上综艺节目的通告，可以说呢，还蛮努力的。不过一直让我耿耿于怀的是，他为什么一定要去找一个性格相对孤僻的山上的人哈、啊、不是我们这种凡人的张亚东呢哈、啊、这样多难呢啊。他们的很扑朔迷离的恋爱关系一直都是让人很揪心的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梁朝伟为情所困。 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。